Take it off in for a 近芳香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谦谦，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惹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，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之甜，也能让生命再难晴朗的，轻盈的生命啊，润呼吸，无声滋润着我心田。在单纯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灿烂。

留下的遗憾由谁来陪，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，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，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，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，看过殊途莫人归，年幼无知相隔三岁，无意时间长短自随，何时只在意一袭花蕾，流离失所花落人悲，说不爱就是爱，冷漠无情是自害，柔柔寡断情难猜，爱在最间的鬼，留下的遗憾由谁来陪，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，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，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，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，拼过殊途莫人归，年幼无知相隔三岁，无意时间长短自随，何时 遮遮遮遮遮，夜夜夜夜夜。

我要抱着你，不让你受伤。我要看着你长大的模样。我要

见你。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？

发一涟漪，一败不沾时机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，寻寻觅觅，老老清清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地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， 路火旁打盹，回忆清

家了。

静静的等待你出现。 知道你一直陪着我。